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命运的代码总是让人们在时间的洪流当中相遇、漂浮、陪伴、相爱、相杀，再把他们冲散，任由时间来抹平所有的痕迹。白茫茫大地真的干净。那说到这里，会提到一部荡气回肠的悲剧史诗，它会以歌剧的形式呈现，这就是威尔第著名的游吟诗人。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将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2021年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在11月27号到28号推出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再现歌剧大师的不朽名篇。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游吟诗人》当中的音乐，还有威尔第的经典歌剧选段。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Thank you. 形成着玫瑰的翅膀。在游吟诗人当中有几段我们特别熟悉的段落，比如说像刚才那一段爱情乘着玫瑰的翅膀，还有柴堆上火焰熊熊，就是耳边听到的，还有宁静的夜，这样的爱情他的微笑胜过星光，铁针大合唱，所有的这些好像好多人说哎，这个音乐是熟悉的，但真的有的时候会忘记它是来自于哪一部歌剧当中。威尔第的这部歌剧《游吟诗人》是在1853年首演，而且大获成功。曲折复杂的剧情，强烈的矛盾的冲突，在这里呢也是使威尔第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它也完美的展现了威尔第转变之后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真正的触动、刻画剧中人物的欲望、性格、内心世界，是有着很强劲的力量，把神话传说能够复活于现实的世界当中。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所有的这些经典的歌剧的唱段，都是来自于《游吟诗人》。诗人和茶花女弄臣齐名，是歌剧大师威尔第的通俗三部曲之一，也是世界各大剧院长演不衰的经典的曲目。2021年就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国家大剧院在11月27号到28号推出音乐会版的歌剧《游吟诗人》，来再现歌剧大师的不朽名片。在《游吟诗人》当中，剧情呢，兄弟共爱一人，生死相持。而且呢，还有阶级的偏见，为复仇而养大仇人之子，为保护爱人而献身他人，又自尽而亡。哎呀，说起来都是充满了这种复杂和跌宕的剧情，也是给演员有了这种充分的发挥的空间。那我们可以想象，在音乐当中，这种落差会有多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剧中著名的音乐，因为在剧中著名的音乐真的好多，像刚才我们听到的《爱情乘着玫瑰的翅膀》，还有《柴堆上火焰熊熊》，马上听到的《宁静的夜》，这样的爱情也是在剧中非常著名的音乐。 刚才听到的这版何慧的《宁静的夜》，这样的爱情，这是何慧来演唱的这个版本。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游吟诗人当中一些经典的段落。说到游吟诗人，他的故事是取材于同名的西班牙的戏剧，和很多的歌剧一样，这部歌剧依然讲述的是一段他爱他，他却爱着他的三角恋情的故事。但在此之外呢，这部歌剧又因为表现了西班牙历史的风云变幻，还有两代人之间的复杂的恩怨，同胞手足的爱恨情仇，使得戏剧的张力十分的强劲，而且呢情节也是非常的繁复，音乐却是十分的迷人。在这部歌剧当中，威尔迪也展现出了他用优美的旋律就可以出色的表现戏剧情境的天分。这虽然是和他同时代的瓦格纳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但说实话，威尔迪的歌剧你不爱听吗？爱听，因为真的好听。继续来聆听下面的音乐，依旧是来自于游吟诗人当中的黑暗卑鄙的吉普赛老妇人。 国家大剧院从2008年开幕至今呢，不间断地推出了自制的剧目，迎来了来自于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的赞誉。那这些大剧院出品的自制的剧目呢，包含了几乎表演艺术领域的所有的形式，包括歌剧、话剧、音乐剧、舞剧，还有新编的戏曲。作为一个国家级标志性的剧院，那国家大剧院也是以这种厚实的创作能量面向世界，以独特的中国的审美话语和风格，为世界众多的经典演绎再添一个不同反响的版本。那2014年呢，国家大剧院自制的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就是一例。而这部经典的意大利的歌剧，今天我们又要看到它的音乐会版的上演。这就是在2021年的11月27号、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会版《游吟诗人》将会上演，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而今天在我们的《永恒的魅力》节目里，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剧中这些经典的音乐。那此刻聆听的耳边的音乐呢，就是火焰在燃烧。剧中有好多经典音乐，只能选择性的为大家来播放。 Hey! 歌剧谣言诗人百余年来，他作为威尔第中期的三大杰作之一，犹如一团烈火在舞台上炽热地燃烧着。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呢，也是在11月27号和28号国家大剧院将会倾情巨献的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的游吟诗人。那这次音乐会版的歌剧游吟诗人呢，将会由吕嘉指挥携手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还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共同来演绎剧中这些迷人的旋律，再加上动人的乐章的这些壮丽的辉煌。另外呢，在演出当中呢，他还会奏响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镇厅之宝，就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里每次去看演出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个壮观的管风琴，也是令大家可以置身于音乐厅，能够体会歌剧作为整体艺术的无穷魅力，真的是挺让人期待的。那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回到威尔第的游吟诗人当中，我们会听到剧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比如说他的微笑胜过星光，还有铁针大合唱。一会儿呢，我们都会听到这些经典的音乐。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宏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有演员诗人当中的柴堆上火焰熊熊，绝对是男高音的试金石。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十段，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将会在国家大剧院马上上演的音乐会版的有演诗人。我是王卓，欢迎回来。在11月27、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会版的《游吟诗人》将会倾情巨献。那在剧中著名的咏叹调，刚才我们听到了，就是柴堆上火焰熊熊，绝对是男高音的试金石，难度之高，绝非一般人能够胜任的。那此刻要听到的就是在剧中那一段合唱，有人猜到了，铁砧大合唱。听到的就是著名的歌剧当中的合唱《铁砧大合唱》，这也是在吉普赛人的营地围着火焰的铁匠们，他们开始合唱，音调是那种铿锵的，铁锤的音响也非常的响亮动听，而管弦乐的前奏非常热闹，吉普赛人热情奔放的节奏让人有着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在对吉普赛女郎们的歌颂当中呢，打铁的节奏和合唱交融一体，而茨冈女郎即为吉普赛女郎乐队呢，在此也是特意给合唱留出了很强调的空间，特别容易记，就是有打铁的节奏。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即将上演的一个音乐会版的歌剧，就是威尔第著名的《游吟诗人》。威尔第三部中期的黄金三部曲就是《弄臣》《游吟诗人》和《茶花女》。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游吟诗人》当中。那如果要谈到意大利的歌剧艺术，我们一定会聊到威尔第，他是举世公认的意大利的歌剧代表。那要谈到他的歌剧的作品，就不会错过我们刚才说到的他的中期黄金三部曲。那在这样的剧中，我们有很多熟悉的，我们喜欢的，还有一听就知道是来自于他这部歌剧当中的音乐。那刚才铁砧大合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这一段他的微笑胜过星光，也是来自于游吟诗人当中著名的段落。可是呢，当一段音乐响起，大家往往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比如说，哎，原来我听过呀，婚礼进行曲是来自于罗恩格林，祝酒歌是来自于茶花女。如果说歌剧图兰多是因为讲述的是东方公主的故事，所以作曲家巧妙地引用了一个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作为主旋律，让人听后感觉再熟悉不过了。游吟诗人这部歌剧也恰恰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威尔第的游吟诗人、弄臣、茶花女齐名，使得创作成熟时期举世闻名的三大杰作又被称作通俗三部曲。那今天我们一直都聆听的是威尔第游吟诗人当中的音乐，其实很多朋友也在想他的 另两部歌剧当中的著名的音乐段落，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享，对吗？那此刻听到耳边这一段。永远的无拘无束，来自于威尔第《偿还你》。在《偿还你》当中，除了刚才的那一首《饮酒歌》，应该也是很多朋友最熟悉的歌剧的段落了，都是来自于威尔第的三大杰作，也是通俗三部曲当中的经典歌剧当中的段落。 Trovo, trovo, pizza, brode, venere, 威尔第的三大杰作通俗三部曲，刚才听到了《茶花女》，听到了耳边的《弄臣》当中的女人善变。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聆听的其实是威尔第的游吟诗人。游吟诗人将会在国家大剧院的11月27、28号上演音乐会版《游吟诗人》，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柴堆上，火焰熊熊。那这也是在威尔第歌剧当中被认为剧情最为曲折复杂、情感冲突和矛盾最为强烈的一部，是全世界最受欢迎、上演频率最高的歌剧作品之一。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就是国家大剧院将会在11月27号、28号上演的音乐会版的游吟诗人。之后是古典流行，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我们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1月16号至11月18号期间，北广购物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活动时间11月16号至11月18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主持人好，我是王豪啊。今天非常开心和大家带来的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珍品陈酒，和您来分享经典的五粮配比和我们651年的长发生古窖池的专属酿造。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硬货啊，白酒五粮液珍品陈酒。珍品陈酒主要是珍品在哪儿，陈在哪儿呢？ 在这里是特别强调给大家，这支酒呢是为了庆祝咱们2005年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发生古窖泥入驻博物馆。那所以呢，在15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沿用五粮配比的基础上，用到651年的长发生古窖池的包包渠的专属酿造，打造了今天这支我们的珍品陈酒。一定是咱们的五粮纯粮酿造，而且做到的是固态发酵，优级 GBT1078-1.1 的级的好酒。 哎，是的，所以说这肯定质量上没有问题啊，是珍品陈酒啊， 对， 这是古窖泥技术在里面的。 嗯， 那我们都说五粮液，大家都知道好是好啊，其实咱们也不用多啰嗦，说五粮液到底有多好啊。但是卡住大家的是什么？是价格。 对，其实在这里，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嗯， 因为据我个人了解呢，也是咱们分享一个白酒的品牌， 哎， 首先就想到了咱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骄傲啊。我们六大部门先后审议，那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支好酒， 嗯， 一支代表了咱们五粮液经典配比、经典口感的好酒，所以特别选择这支大事件酒珍品陈酒。而这支酒呢，不论在包装上、瓶身上，都是咱们五粮液股份的珍品酒、正品酒，有到我们一瓶一码的防伪标识，都可以辨别真伪，刮开查询。而它的扫码官方价格呢是1199元。 嗯， 那作为我们白酒的推荐，我们就要做一个开门红，带给大家699元 哦， 一箱的价格 哦。也就是说，平时一瓶是1000多， 对， 但今天一箱是600多，一箱六瓶， 一箱六瓶。而且呢，除此之外呢，我们部门特别审议审核，只在本次节目当中为大家临时再来加赠一箱 啊， 2箱原箱原封的五粮液股份珍品陈酒。 我确认一下，就是一瓶儿平时的标价就是1199， 对， 这两箱12瓶，这么算下来是14000多， 对， 平时 14000多， 然后今天699全能带走， 全部带走。 我们重复一遍啊，是宜宾五粮液52度珍品陈酒啊，主品带赠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12瓶啊，两箱，平时每瓶的售价都是1199，加起来这两箱14000多，但今天北广售价699，两箱全带走。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那现在听众朋友们可能已经有点被这个力度悬殊有点震着了啊，咱们让王老师讲讲，因为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产品是支持您货到付款的， 没错， 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您货到以后先验真再付款，咱们有验真的渠道，对不 对？我们的每一个盒身和瓶身当中都会有到我们的防伪码啊，一盒一瓶一码，大家可以直接刮开来登录到我们五粮液股份的官网当中来进行查询。当然，也是再次借助咱们北广的这样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了解到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650余年的长发生古窖，您入住了博物馆，也是给我们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是的啊，咱们是有这个博物馆颁发的馆藏证书 的 啊，是。所以说啊，这个从包装上来看啊，红色和金色的配色啊， 对， 很漂亮啊，再加上咱们下半年逢年过节了很多，是吧？哎，无论是您去别人家里做客，还是别人家里没空的时候到您这儿啊，您是不是手里面或者桌上都得有点啊好看的，是吧？好喝的，那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宜宾五粮液52度珍品陈酒啊，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箱12瓶啊，每瓶都是500毫升啊，您放心。平时这一瓶的售价就是1199元，但今天这两箱12瓶加起来只要699元，您就能带走。快乐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宏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0。 烟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住。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